更严重的是，随着事态的发展，一切线索都指向蓝岭山脉的深处，一个简以为已经永远摆脱的地方。欢迎收听幻想小说《守护故事的人》，作者丽萨·温格特，演播小光。 父亲的农舍距离土瓦石足足有12英里，可雷格竟然在离家那么远的地方把我妹妹一个人扔在路边，就为了给我妹妹一个教训。看到我顿时火冒三丈的样子，莉莉·克拉瑞特说， 别生气了行吗？你这样只会让事情变得更加糟糕。谢谢你过来接我，但我会自己处理这事儿。 他闭起眼睛，靠在沙发上休息。 我现在真的太累了，我根本想不出什么解决办法。 我站起身，抬手轻抚妹妹的头发。这个瞬间，让我想起了我从助产士的手里把她刚刚接过来包到襁褓中的画面。于是我轻轻地对莉莉·克拉瑞特说， 好，我去给你拿张毛毯，还有几件衣服。只要毛毯就好了，我不想给你添什么麻烦。 莉莉·克拉瑞特轻声地说着。我走到正面窗户旁边，脉搏剧烈地跳动着。这时有辆汽车正沿着积雪的泥泞车道往底下开来，他的远光灯照到院子里晃来晃去的。我拿起之前放在门口的拔火棍，这木屋里唯一可以充作武器的东西估计就是它了。除此以外，厨房里倒是还有几把菜刀，只是我还下不了这个决心。不过一个能把17岁女孩从车上拉下来，把她打伤然后丢在路边的男人，还有什么事情是这个男人做不出来的呢？尤其是这个女孩的公开身份还是她的所爱之人，要是这男人觉得自己即将失去所爱的人，这样的刺激又会驱使这个男人做出什么可怕的举动。我暗自做好正面对抗的准备，心想着要是你们胆敢碰我一下，哼，我绝对会把你们送到监狱里，无论需要付出什么代价。虽然脑子里回荡着这样坚定的话语，可我还是不由得回想起晚间新闻里曾播报过的骇人故事，那些以可怕悲剧告终的家暴事件。许多人起初都觉得自己可以处理，谁知道事态发展最终却失去了控制。实际上自从 Jep 那伙人利用布朗崔格的猎犬追捕萨拉的年代以来，许多男人就根本没有多少改变，他们还是那么霸道野蛮。对于圣徒兄弟会而言，这类事情是关系到他们的自尊、生育以及生存的大事。每当有人离开，他们便担心其他人会效仿追随；每当有人发问，他们就担心其他人也会产生质疑。车子在淤泥中滑行，慢慢地停了下来。我眯起眼睛，顶着车头灯看出了那是一辆吉普车的样子，锃亮的黑色车身，带花纹的四轮驱动大轮胎。这根本不是克雷格或者是他家里的任何人负担得起的，难不成他们还找了别人来帮忙？我抬头看向阁楼，莉莉·克拉瑞特似乎并没有被这动静吵醒。要是真有人过来找他，我就坚称说自己没见过他，并威胁要打电话报警。但愿形势不会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恶化。我 套上了夹克，穿好了鞋子，挺直了身板，走到了门廊上。我的一只手抓着手机，另外一只手抓着那根棍子，我把它藏在了身后。我看到吉普车的驾驶员，他身穿迷彩外套和狩猎工装服，急匆匆地朝我这边赶来。我把那棍子攥得紧紧的，大拇指悬停在手机应急软件的上方。如果此时报警求助，警察需要多久才能抵达呢？ 你要干嘛？ 我率先发声质问他。我想起多年前在城市居民自卫课上学到的知识，不要等到事情发生过后再来反击，控制局势，主动出击，抢在袭击者做好准备之前展开正面交锋。那个人吃了一惊，他走到最上面的台阶便停了下来，这顿时使我信心倍增。湖对岸的群山上空，天色已经蒙蒙发亮，清晨很快就要来临，到时候莉莉、克拉瑞达和我就能逃离这里。我眯起眼睛打量着来人，努力辨认衣帽里的那张面孔，并且握住棍子的那只手紧一阵松一阵，而后又把它握紧。来人将衣帽拉了下来，就在此时我全身的肌肉都放松了，紧接着又因为新的疑虑而紧张起来。艾文，他整个人看上去非常紧张，他说， 你看见汉娜没有？他是不是在你这儿？我在你的车旁边的雪地上看到了两道脚印，汉娜在这儿吗？ 希望的光芒在埃文哈尔的脸上一闪而过，他盼着我能给出肯定的答案，但是那种神情没有停留多久便迅速地被一种痛苦和焦急所盖过。 没有啊，汉娜不在我这儿。 我还没太听明白，脑子里胡乱闪过昨天晚上的种种片段， 汉娜怎么会在我这儿呢？ 埃文哈尔走了进来，他伸出一只手似乎想要把我抓住，慌乱在他的眼中不受控制地闪烁起来。我退后一步抵在木屋墙上，条件反射地把棍子亮了出来。他看了看我手中的武器，又看了看我，有些困惑地说， 好，听我说，如果汉娜真的在这儿，你一定要实话告诉我。我们担心汉娜可能离家出走了。 离家出走？ 这不会是真的？ 我一定是在什么奇怪的梦里，一场噩梦。那汉娜为什么要这么做？ 我给 Jack 下了最后的通牒，让他要么把酒戒了，要么就从这个家里滚出去。昨天 Jack 把卡车直接开进了水沟里，他喝醉了，车上还坐着他在河边那间酒吧里认识的一个女的，那个女的撞了脑袋，伤得还挺严重的。唉，谢天谢地他们的运气还不错，没有因此丢掉性命。我把 Jack 带回家以后又和他吵了起来，那些话可能被汉娜听见了，具体的我不太清楚。后来我到镇上去了，去找我的律师咨询关于汉娜的问题，这无疑将会是 Jack 手上最强有力的武器。你知道的， Jack 肯定会说，如果真的让他搬出去，那他就会把 Hannah 也一起带走。哈尔抬手擦了擦额头，闭上了那双写满忧虑的眼睛。我回家以后，警卫告诉我 Jack 开着货车自己走了，可我到处都找不到 Hannah 的身影。黑莓他平时最喜欢骑的那匹马也没在马厩里，我不知道汉娜他是真的打算出走，还是单纯的骑着马出去玩然后迷路了。但是汉娜了解这山里的地形，还有那匹老马也是如此，他是在这山中放羊长大的，绝对不会干出什么蠢事情。 像今天晚上这种暴风雨即将来临的天气里，汉娜只需要放手让他带路，那老马肯定就能找到家里。然而我们已经派了许多人去找他们的踪迹，但是母亲仍然一无所获。然后我突然想起了这间木屋，我想到汉娜她有多么喜欢你，而且刚才过来的时候我看见你的车就停在上边，旁边还有两道足迹，我心里还十分确定。此刻如果可以，我也很想告诉艾文哈尔汉娜就在我房间里，告诉他汉娜就在这个安全而又温暖的地方。好吧，艾文，我想我让你失望了，我把我妹妹带过来了，她男朋友跟她吵了一架，还对她动了粗，我刚从图瓦什把她接回来。至于汉娜，自从前天在你家一块看过电影之后，我就再也没见过她。我朝湖边望了一眼，克莱夫大叔那儿呢？我在公路上碰见汉娜的那天，你不是说过她有可能去克莱夫大叔那间小屋吗？她会不会到那儿去了？ 没有，我看过了。艾文哈尔摇了摇头。克莱夫用来装狗粮的盆子不见了，也就是说克莱夫已经离开了那儿，到狩猎场去了。他时不时的会像这样突然消失，一去就是一两个礼拜。 艾文，那克莱夫会不会…… 也许是我太过多疑，但我同克莱夫大叔的唯一一次碰面并没有留下什么好的印象。再加上杰克之前说的那些话暗示克莱夫大叔的精神状态可能不太稳定， 克莱夫会不会擅自把汉娜带走？他会那么做吗？ 艾文哈尔的回答迅速而且果断，不，不会的，克莱夫大叔不会做出这种事情，他特别爱汉娜。 那才需要担心。 这句话我在心里想着，但是并没有说出口。艾文看起来非常笃定，我抛下了这个念头，在思索着其他的可能，但是我却什么也想不出来。艾文看了看木屋，又点点头，朝我手中的棍子示意， 你们没事吧？你妹妹的男朋友知道你们在这儿吗？ 不知道，我们没什么事儿，是我神经有些紧张了。我打算早上带他离开，然后再打电话给家里，把妹妹的行踪通知他们。 你要走了？ 我和艾文哈尔的视线又一次相遇了。我暗自思量，这种眼神背后究竟蕴含着什么深意？我是要走了，不过不是现在。等我叫醒莉莉·克拉瑞特，告诉她发生了什么事情，我可以帮忙一起寻找汉娜。我的脑子里突然冒出了一种可怕的想法，我想起了卡车司机的那次事故。不过，汉娜应该不会再随随便便跟人上车了吧？我们就这个问题认真地谈过一次。汉娜应该是明白那样做可能带来的危险。艾文摇摇头， 不用了，你干不了的，我们可不想再看到有人在风雨中迷路。 我是在这个地方长大的，没问题，我肯定能找到回来的路，我能帮上忙。艾文，我可没办法坐在这儿什么都不做。 说着我转身就朝屋内走去，艾文立刻追了上来，在门口赶上了我。我转过身面对着艾文， 我们两个人的距离此刻不自觉地靠近了许多。 我很抱歉，你那天跟我提过汉娜的事儿，可我并没有想办法好好处理。我以为可以通过施压来让杰克承担起他应尽的义务，可 是你说的对，要是我能早点采取行动的话。 别说了海文，我们还是赶紧去找 Hannah 吧。 我将艾文哈尔的手握住，感受到他的皮手套冰凉的触觉。 我和莉莉克拉瑞特准备好以后应该从哪里开始找呢？我是说有哪些地方是你已经找过的。 我踏进屋里，拿出一个便签本， 把你的手机号码给我吧，有什么事儿我也好联系你。 打印的书稿纸和信封就凌乱地堆在咖啡桌上。艾文哈尔此时站在门口，甚至没有留意到那些书稿的存在。艾文哈尔只是凝神注视着 Helen 的那幅秋色湖景画，他似乎想在上面看到 Hannah 正沿着小路走来的样子。 先从这附近开始吧，主要是沿湖一周，还有从前人们上山伐木的那条小路，不管碰到谁都向他打听一下，有没有见过 Hannah 或者黑莓那匹马。 艾文哈尔从口袋里抽出名片递到我的手里，没准有人看见过，他昨天从这个地方经过，警察局和林务局正在展开地毯式的搜索，并且还在申请更多的支援。问题在于，我们现在不知道他出去了多久，也不知道他去了哪个方向。牧场的几个车道入口虽然都安装了监控摄像头，但是草场门口和峡谷那里没有，因此还能从哪个地方出去都是有可能的。我昨天在律师那儿待了挺长的一段时间，等我回到家的时候，祖母正躺在床上休息，影音室传来了放映影片的声音。直到天快黑了，我才发现原来 Hannah 根本就不在底下的房间里。警官告诉我，有一大批时空过客爱好者请在大雪之前离开了这儿，其中还有好些抽大麻的边缘人群。我只希望汉娜不要在路上碰到这两拨人。 放心吧，艾文，我想汉娜她绝对不会丢下黑莓不管的，无论她现在在哪儿，肯定都会和黑莓在一起。 这是我能想到的唯一一句安慰的话语。 但愿如此吧， 艾文哈尔悠悠地说完便走出了木屋，不见了踪影。片刻过后，吉普车咯吱作响地驶过积雪，攀上车道疾驰而去。我关上了房门，突然感到一股寒意，这种寒意和这天气没有丝毫的关系。我不由得想到了那个小姑娘，此时正独自面对黑暗，而且不知身在何处。我叫醒了莉莉·克拉瑞特，把带来的衣服都尽可能地往我们身上套。莉莉·克拉瑞特把裙子罩在了运动衫上，遮住了她平时在家里不准穿的衣服。 要是没有罩衣、外套和靴子，我们在外面根本待不了多久，特别是这种天气。 莉莉·克拉瑞特指出， 我知道，但我们必须得做点什么，最起码我们可以先沿着湖边找一圈，挨家挨户的打听看看，看有没有人在附近见过汉娜。如果到时候还没有她的消息，我们就到镇上去买些更合适的衣服。 我们把毛毯包在头上，沿着湖岸往前走去。我把行李箱里的牛仔裤和运动衫层叠着穿在身上，但是潮湿的冷风还是轻易地钻了进来。冷风仿佛在向我们彰显着他的实力。莉莉·克拉瑞特在我身边，她裹紧了包在头上的毛毯。 你要穿这件夹克吗？ 她这样问。湖边的步行道在前方分成两条， 一条通向山上的木屋，另一条则指向湖滨年代更久远的房舍。我们在岔路口停了下来，然后朝路的两边到处张望。我们盼着除开细小的鹿蹄印能发现什么其他的踪迹。遗憾的是，由于武士周活动太丰富了，地面那层薄薄的雪底下到处都是人类的足迹和动物的蹄印。 不用，我没事，你穿着吧。 莉莉·克拉瑞特提议， 我们最好分头行动，我顺着伐木小路到山坡上去，你就走到这条路的湖边去看看，如果他真的来过这儿，谁也说不准他会走哪边。你也知道，小女孩有时候就喜欢到处乱晃。我看着妹妹， 意识到她已经不再是小女孩了，她已经长成了一个大姑娘。可是尽管如此，我还是不想让莉莉·克拉瑞特单独行动。 小说《守护故事的人》已由百花洲文艺出版社酷威文化出版，作者丽萨·温格特，演播小光，编辑张璐。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时候，我仿佛尝到了恋爱的味道。有时候，他就像个长不大的孩子，带我徜徉在他天马行空的幻彩世界；有时候，他又像个宽厚的长者，在遭遇挫折的时候给我鼓励，在感到困惑的时候指点迷津。他拉着我的手，走遍了悠悠过往，千年沧桑，游遍了浩瀚星河，